金、希曼眼科等投资者，认购金额合共超过5亿1000万美元股份，较最初招股多超过13%。文件又指出，被美国财政部列入黑名单的附属公司并没有发行任何公开交易证券，而有关名单并不限制任何美国人士认购或者买卖商汤集团股份。不过相关规例不停转变和发展，已经要求将美国投资者排除在招股以外，而附属公司被列入黑名单可能对 B 类股份整体投资者利益造成负面影响。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说，地缘政治角力的确影响到创科等发展，而商汤已经披露相关风险，仍然预期公司今年内上市。 因为可能入了美国的实体名单里面一些的风险因素，一些影响，相信来讲在个更新招股书里面已经是完全披露了所有的一些风险或者影响里面，对于一些美国投资者呢已经是排除了，不预期因为之前的因素是影响到今年的上市。 骏达资产管理投资策略总监洪丽萍说，商汤无需减价招股或者反映机构投资者着重公司前景，又说由于涉及美国制裁，散户会较为审慎，关注股价在上市首日会不会跌穿招股价。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人民银行下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5个基点，是超过一年半以来的首次。星展香港认为贷款需求未见炽热，明年会不会再下调 LPR 就要视乎需求。由罗伟浩报道。 人民银行将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由 3.85 厘下调5个基点至 3.8 厘，是自上年4月以来首次。五年期以上的利率维持在 4.65 厘不变。由内地券商指，降低实体融资成本是金融稳增长的重要途径，相信下调 LPR 只是开始，而对股票而言亦都有助降低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等，有利基本面定价。澳新银行亦都指，中央越来越接受减息，相信会观察今次下调 LPR 对经济的影响，而面对房地产行业信贷风险日益增加，预计明年年初会再次降准。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师周鸿礼就说，下调 LPR 并不是市场共识，反映经济压力明显，主要经济活动或者会继续下滑一段时间。他认为明年会不会再下调 LPR 要视乎需求。 降准释放超过10000亿的资金，考虑到贷款需求并不是非常之炽热，降准出来的钱有多少可以去到企业都是一个未知数。现在讲紧要真正直接拉低借贷成本，刺激个实体经济的效用来得更加直接。降完准同埋 LPR 又減埋，下一輪可能佢會睇一睇先。而家其實都有譬如綠色嘅貸款啊、公開市場操作啊等等，亦都可以降低銀行嘅借貸成本。頻率唔一定好似以前行週期咁密集，睇下嚟緊第一季信貸需求情況，睇下點樣配合財政政策咯。 佢又指，銀行未有下調五年期嘅 LPR， 主要係中央嘅房地產政策並冇大幅轉向，因為五年期嘅息口反映按揭利率，相信出年嘅政策亦都唔會逆轉。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睇翻美股开市后嘅最新表现，道琼斯指数报34884点，跌咗4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65点，跌咗54点。翻返嚟本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2744点，跌咗447点，总成交今日有1247亿8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2847点，升咗66点，成交有9600几张。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30元，跌咗8元；美团219.2跌咗6.6；阿里巴巴114.5跌咗2.5；盈富基金22.9系跌咗4.4；药明生物85.15跌咗4元；比亚迪股份251.6跌咗14元；小米集团17.62跌咗6毫；李宁系79.95系跌咗4.05。京东集团269元，跌咗11.2；融创中国10.48系跌咗2.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1，日元113.46，瑞士法郎0.922，加元1.294，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 港金报16,72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咗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1美元，卖出1796.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体育产业链环节，找来长跑著名导师陈家豪和他的徒弟曾晓彤。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80至8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1月19日至2022年1月18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宪法1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宪法和这个公民其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有些譬如香港市民移民了去外国，例如去美国，他首先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永久居民，譬如在美国拿了绿卡。但如果他想真的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他需要去熟读美国的宪法，同埋咧，要經過一個嘅儀式咧，係宣誓效忠美國嘅憲法嘅。咁由此可見咧，即係憲法同公民之間咧有密切嘅關係啊！好多國家都要求佢嘅公民咧係效忠呢個國家嘅憲法嘅。 憲法1分鐘。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蔡元培去见吴炳湘，李祥泰竟然用刀对准蔡元培，吴炳湘见到即刻要李祥泰放低手上的刀。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不过先提提大家，而家仍然只是挂出一号戒备信号啫。咁啊，天文台咧就话，如果嗰个风力加强咧，就会挂3号。咁睇嚟都未必成事啦，因为啱啱听报告都知道啦，嗰个风咧已经变咗热带低气压啦啊！好，今晚喺呢一个直播室里边咧，有马鼎盛啦，有许晶同埋马恩慈。咁咧個題目就係拜登表示不出兵救呢個烏克蘭，咁應該係12月10日到啦，係嘛？ 7、8號 係嘛？ 7、8號。嗯。咁即係講講件事啦，具體件事啦。 好啊。 就係事由咧，就係美國同俄羅斯兩個總統就視像通話。 嗯。 咁啊，拜登就提到有烏克蘭嘅問題。 係。 幾段説話嘅，一段就話。就俄羅斯在烏克蘭周邊增加呢個軍事部署啊，就明確表示話，如果出現軍事升級咧，美國同盟友 將用強有力的經濟和其他措施作出回應。咁呢度一句，仲有一句咧就話美國單方面運用武力嚟對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想法咧，目前不致發生。 係， 佢話北約盟邦遭到攻擊，美國有防衛嘅道義 同 法律義務。但呢個業務並不延伸到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仲未是、北約的其中一份子，未加入。 普京直頭拍台啦，唔準，話唔準。 唔係即係普京嘅要求係咩咧？除咗呢樣之外， 佢最緊要就 佢陳兵烏克蘭邊境，所謂何來？ 即係而家我哋今晚咧，就係、根據拜登呢一番説話。引起北京和台北的反 應、 哦啊、各方面都有講法，都有評論，包括這個香港有些人就評論、 哦、 說烏克蘭這劑就使到台灣絕望了、 哦 啊、即是你看看 又關 事，如果這個普京出兵，美國都不會出兵，最多是經濟制裁、 哦 啊、你問下許博士、啊、經濟制裁了很多年了，從2008年到現在都未停過，是吧？ 都坐你都傻，繼續擁有這 個香港。這位親俄分子就說 台灣都不要休想啊，休想美國幫他的意思啦。 他還過癮啊，還說如果美國是在烏克蘭動手，咁就一定唔會幫台灣，何解呢？因為冇可能兩面作戰啊嘛。 哦， 如果美國唔喐手，咁台灣又我可，點解呢？因為烏克蘭都唔幫啦，點會幫你呢？咁啊，真係 哇！真係呢個邏輯冇得頂啊！ 妙啊妙啊妙啊！我 喂喂，聽下許晶意見先啦，好嘛？ 我唔講， 阿馬老師再進一步繼續講之前。 第一個咧，我覺得呢啲所謂國際條約啦，即係無論係國與國之間，或者一個國家同呢、這個國際組織之間，因為依家越來越多嘅條約其實就已經係多邊嘅，即係唔係雙方啊或者係幾方，咁就永遠佢有兩方面嘅。第一個馬老師頭先提到嘅，其實佢有一個即係第一個道德宣示啦，係嘛？即係我都已經白紙黑字寫明咯。咁如果我個即係所謂民無信不立啊嘛，係嘛？中國東周時代都咁講。咁你一個國際義務你做唔到嘅話咧，咁其實都係一個政府或者起碼係一屆政府係咪？去美國、歐洲多數都係民選政府嘅，咁你個誠信破產啦，係咪？咁第二就係講到嗰、那個條約咧，尤其呢啲軍事同盟嘅條約或者係所謂互補嘅條約咧，其實佢都有雙向性嘅。即係當然我哋知道國力上西方就冇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同美國匹敵啦，係咪？咁但係理論上係雙向性嘅。OK。咁所以咧就有咁样嘅一面啦，咁但系都有另外我觉得更加实际一面嘅，就系对于嗰个国家或者个国际组织佢本身个战略意义同埋价值咯。 嗯， 咁当然你呢度要去比较乌克兰同埋呢个台湾吓，佢个战略价值各方面其实唔容易嘅。其中一个当然比较明显嘅分别就系包括俄罗斯在内，起码苏联解体之后咧，佢或者严格而言系苏联解体之前咧，都承认乌克兰咧。在二十世紀初開始咧，就係一個獨立嘅主權國家嚟嘅。OK， 咁但係台灣係包括美國在內，或者絕大多數嘅西方國家咧，係從來冇承認，唔係唔會承認，係從來冇承認過佢係一個主權國嚟嘅。咁所以呢、這、一個即係當你去到即係向你國內，因為你打仗唔係講下噶嘛，係嘛？即係對於美國嚟講，打仗主要考慮嘅係咩？軍費嘅問題係嘛？你個總統係可以有宣戰權嘅，但係打仗需要嘅錢咧。絕大部分其實就國會批嘅，除非你咁把炮嘅，就係話我淨係用我嘅即係所謂嘅 marine， 就係用我嘅陸戰隊就搞得掂你咁啫。通常就好少嘅，除非好少規模軍事衝突。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有兩面性咯。即係第一個就係話喺個國際條約上，無論對於烏克蘭定對於台灣咧，其實冇一個防嘅武嘅義務喺度嘅，美國或者北約。 即係你意思係不能夠作呢個比較嘅，即係我睇大家嘅戰略嘅地位唔同， 嘅價值會好唔同啦。即係咁，所以同埋當然，即係俄羅斯同中國，即係成個遊戲入邊最大嘅分別，始終係歐盟嘅。即係我覺得喺美國我嘅閱讀啦，當然之後我哋再詳細講啦嚇。即係按照馬老師嘅思路。我的睇法是美拜登是很想俄羅斯是打烏克蘭的，即係呢個係符合佢嘅戰略利益嘅，即係尤其是如果嗰個戰火有可能一定程度係威脅到 呢、這個歐洲嘅所謂中東歐啦、嗯，即係尤其是德國，如果係威脅到嘅話咧，咁我覺得對美國嚟講，呢、這個係一個即係所謂上兵伐謀啦。呢、這個係一個幾好嘅謀略嚟嘅。 哇！咁佢即係話表示唔出兵，即係好似即係好啦，讓咗步棋俾你咯。你夠膽你就打啦。 起碼你可以咁樣去閱讀，即係所謂喂大佬，其中有一個戰略叫有敵深入啊嘛。我所謂唔出兵就係、是、我就搏你打咯，係咪？你打即係嗱，其實考慮就係、是。普京打烏克蘭，美國是賺定是蝕呢？其實好像當年你不要忘記，所以烏東危機是哪一個美國總統的手上爆發呢？就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巴馬手上爆發的，即背後有沒有一個計算在這裡呢？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開放的問題，大家可以討論。 即是拜登的說話呢，我們首先判讀就有很多種。 是啊， 據我預見呢， 是 就英雄所见略同啦，同阿许博士， 唔敢 即系唔信得过嘅讲系一回事。佢呢个讲说话咧，我唔识睇英文原文，我只系从中文去咀嚼啊，去嗒清楚佢啲滋味，就觉得佢暗藏机锋。暗藏机锋有几多方面咧？起码有四个方面。 哇，咁多 系啊， 写低佢先你讲。 嗱，第一方面咧。美國出兵，好多人都話，首先個總統就問我的航空母艦在哪裡，我唔知呢句説話佢邊個總統講嘅， 我都唔記得。 我只知道美國總統如果要打仗咧，首先問嘅唔係航空母艦喺邊度，佢問我的盟軍在哪裡。美國打任何一場仗， 都要 除非格林納達嗰啲咁嘅蝦毛仗之外，佢一定要揾盟軍嘅。呢呢、這個係有好大嘅政治意義。 嗰陣時伊拉克搞咗幾耐？搞半年。 即係嗰啲唔使講啦。 搞半年啊！喂，打個伊拉克仲。 係啊係啊。咁、啊、如果呢個普京侵略同埋吞並若輪，破壞呢個國際秩序咧？ 嗯。 咁面對呢個世界第二嘅軍事超級大國咧，美國唔會單方面投入戰爭嘅。頭先我哋睇拜登係點講啊？ 嗯， 啊，佢話唔會單方面喎，佢 係啊， 佢係講緊呢句喎， 唔會單方面。係 呢啲講一個。 我所睇嘅佢英文咧就話我唔會用軍事嘅方法去處理呢個問題。咁即係中文嘅翻譯就話唔會 出 兵， 出兵啦。 即係佢用呢個 military 啊嘛，即係唔會用軍事嘅方法。 好啦，第二點咧、就考慮到普京增兵， 係 烏克蘭邊境，話而家係17.6万啊嘛。 哇！嗯嗯。 啊，唔使话，好小事啫。 嗯， 咁我认为呢17.6万咧，虽然已经系包括咗俄军现役嘅机动部队嘅， 嗯， 起码一半啦。 嗯， 佢虽然有100几万 兵， 但系佢大部分要守住佢嗰1700万平方公里，佢唔能够即系倾国咁样去噶嘛？你要扶坚咩？啊！咁佢如果出得17.6万咧，已經係機動部隊已經出咗起碼一半噶啦。 嗯， 但係咧，你打呢啲兵咧，如果話只係喺烏東嗰兩個半州，叛亂嗰個州咩頓涅茨啊，係啊嗰啲度打咧就夠。 係， 但係想一口吞咗60万平方公里、4000万人口嘅烏克蘭咧， 嗯。 就真係不夠看的， 唔夠 嚇， 唔係同埋你老實講，你即係喺呢個蘇聯崩潰之後咧，其實而家我諗嗰啲先進好多國家都知，就算你軍力強大都好啦，你要唔會好似以前19世紀咁，我去佔領啊？佔領一個國家係好大件事嘅， 嗰啲係慢慢先， 好嘥錢嘅， 慢慢先嘅。如果按俄羅斯人的特色咧，係要吞落肚嘅，係啊，有好多， 因為佢唔識其他方法。 唔係佢認為咁先至 夠威， 唔係咁先至夠本啊！ 哦， 如果唔係好似美國咁老襯， 係打完就走， 唔係打完咪走啊，仲要出錢去戰後重建，呢啲叫咩道理啊？ 係 普京唔會咁搞嘅， 係 咁、啊、所以如果普京呢17.6万去打乌克兰， 嗯， 美军开始可以按兵不动嘅， 系 佢无需要出兵， 系 啊，佢只要第一出武器装备， 出钱， 钱即系东西啦，即系物质啦。第二咧就系出无形嘅嘢，就系信息，就系信息。出信息好紧要噶，即系我即系一阵先慢慢倾。好啦，第三点咧，乌克兰暂时唔系北约，但系咧最紧张普京打乌克兰嘅咧唔系美国，甚至唔系德国，而系立陶宛 啊，唔怪得求先，哎，不你讲埋 兔死狐悲啊嘛，大佬，喂你乌克兰咁大嚿，你都够胆喐佢，咁我哋波的三仲有嘅， 佢哋系北约啊嘛，佢哋北约成员啊嘛。 如果我系立陶宛嘅 系 扎菲人， 系 你喐乌克兰， 系 我就出兵。 哦，因为头先啱啱你嚟之前咧，就睇呢个新闻。就啱啱就話呢個波蘭、烏克蘭同埋立陶宛咧三個國家咧就舉行呢、這個到高級會議啦，高層會議就話準備咧結成呢個區域聯盟啊，即係佢就冇即係講到明話，即係如果你打烏克蘭我就出兵啦，但即係都有咁嘅意思。 即係呢三個國家咧，你有兩層嘅呢個唔同嘅身份 係。 即係立陶宛同烏克蘭咧係前蘇聯嘅加盟共和國， 係 波蘭只不過係前華約嘅軍事同盟國， 係、 但係都有呢種唇亡齒寒嘅感覺， 係 即係佢由此睇到普京第一係唔尊重任何國際法嘅，係唔尊重 國家 任何主權國家嘅領土完整，因為格魯吉亞一次啦， 係啦， 克什米爾一次，哈利米亞一次啦， 系啦系啦。再之前你仲有阿富汗啊、車臣嗰啲啦。 嗰啲唔關佢事，嗰啲蘇聯啫。而家講緊俄羅斯， 哦、okay, okay, 講緊普京。 係。 咁所以立陶宛同埋波的三小國，而家你話唔係波蘭，佢哋一定係有呢個心思嘅。 係，即係一定驚。 如果烏克蘭冇咗，下一步輪到我啦，一定冇走雞嘅。 哦。 即係呢啲國家，無論波蘭又好，立陶宛又好，喺歷史上都係俄羅斯嘅宿敵。咁 當年沙皇時代已經 係啊，咁呢一條最後一條咧，我認為烏克蘭嘅兵力咧確係遠遠不如俄軍。如果你攞俄羅斯同烏克蘭比，咁係差好多好多。但係咧，又係王爵在後，你。王爵在後啊！你烏克蘭如果俾普京打，後面北約嗰啲英美法德嗰啲強國，你雖然烏克蘭得25万現役軍人，但係佢後備軍人係100万。 哦， 同埋最近呢幾年，即係2014出現嗰個危機以後咧，佢裝備係比西方加強咗好多嘅。如果按而家咁樣講，俄羅斯真係出兵打，佢首先就入呢個波東兩州先，幾日之內，5日到10日之內，大批嘅軍事裝備可以到 呢、這個 到烏克蘭， 即係西方嘅軍備。 係啊， 不過呢個詳細啲咧，我哋一陣間繼續講，咁啊先聽一聽烏克蘭國歌先嚇，11点新聞之後翻嚟繼續再傾。 方话死亡人数增至375人，超过500人受伤，仍然有超过50人失踪。国防部长话仍然喺度评估灾情，目前最迫切系运送救援物资俾灾民，已经出动飞机同埋舰艇协助。菲律宾红十字会话，好多地区嘅电力同通讯仍然未恢复，食水供应稀少，部分区域嘅建筑物损毁，形容有如二战时期遭受空袭后嘅场面，甚至更为严重。雷伊是今年吹袭菲律宾的较强的风暴之一，上星期四在南部石亚高岛登陆，带来强风暴雨并引发洪水。新华社报道，受灾人数超过118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04点，跌5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57点，跌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1，日元13.51，瑞士法郎0.922，加元1.294，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6.23美元，卖出1797.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雨。今晚同听朝早雨势较为频密，听日稍后雨势减弱，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6至18度，吹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到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9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讲西， 系啊，我哋想讲呢个国际问题，讲国际政治或者军事咧，有啲基本嘅数字咧，应该了然于胸，咁就比较容易下一个比较准确嘅分析。嗱，就讲俄罗斯而家嘅军力，你唔能够单系睇佢嘅飞机、大炮、坦克、核潜艇、航母等等，仲要睇佢综合国力。咁俄罗斯而家嘅国防支出咧系491亿美元，而美国咧系7780亿美元。咁啊，大家佔呢個國民總產值 GDP 嘅百分比咧，分別係2.幾同3.幾。但係咧，喺冷戰嘅高潮，1985年，蘇聯嘅軍費曾經達到2866億美元，美國軍費咧3050億美元，差唔多啫。咁兩方面嘅 GDP 咧。軍費和 GDP 的比例呢，蘇聯是 8.4%， 美國是 7%， 即是1985年美國和蘇聯它的綜合國力和它們的軍事裝備呢應該是差不多的，但是今天已經是差10多倍。所以你說如果俄羅斯想在萎縮了一大半咁嘅时候同美国系开仗嘅话，美国系唔使倾尽全力嘅，更加唔好提而家普京已经冇咗乌东，已经冇咗呢个东欧嘅卫星国，亦都冇咗佢以前嘅14个加盟共和国，而美国仲系有北约。所以呢啲基本嘅数字咧，我哋平时都要记住咁样嚟判断美俄之间的势力实力比较。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我觉得70年代许冠杰的《铁塔凌云》是最有情怀都很有回忆的一首歌。 开心日报杜文慧。 许冠文的歌词写出了香港人游历世界各地，一句岂能及余灯在彼邦，唤起了对香港这个家的爱。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我是陈家洛。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释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在2021年9月初宣布选用比特币为法定货币之后，大家似乎都不太乐观。以目前的条件来看，萨尔瓦多是不是能够驾驭虚拟货币的极度波动性呢？萨尔瓦多金融异常脆弱，还记得20年前这个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跟着政府就急忙实施美元化政策。原来背后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当时亲美的总统科瓦雷斯说美元化可以降低利率，控制通胀，加强投资者的信心，但他其实是恐防左派有机会上台改变既有的经济政策，因此科瓦雷斯先下手为强，美元化令左派更难推翻当时推动的一套新自由经济政策。但是美元化就令萨尔瓦多老百姓手中原有的货币一夜间变成废纸，还面对高速恶性的通胀，不少人逃往美国打工，再将美元寄回家乡。总统布克尔三年之前创立新政党新思维，前年一上台即刻筹备他新思维的第一炮，将比特币法定化。他说这个是争取国家经济独立的开始，并希望由此推动更多的社会改革。不过这项新政策会不会都只是令外资和有钱人得益呢？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 无限知识。 吸毒会令你神志不清，吸毒会令你恨错难返，吸毒会令你抱憾终生。远离毒品可以令你身心健康，拥抱幸福人生。想知道毒品的祸害，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精灵一点，一起向毒品说不。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嚇，咁啊先提提大家，而家天文台仍然係掛出即係一號戒備信號嘅。咁啊直播室咧有許晶、馬鼎盛同埋馬恩慈，我哋繼續講拜登表示唔出兵救呢個烏克蘭。 即係頭先我仲要解釋點解我話我同許博士係英雄所見略 同。係啊，要啊， 即係佢呢個烏克蘭呢張牌，好多人睇落咧係即係普京係一手好牌， 其實就未必， 但係唔係。拜登捽下捽下会捽咗佢噶嘛？佢点捽佢咧？ 系 嗱，佢系好希望你打乌克兰。 嗯， 你真系打乌克兰咧，佢唔会出兵。 系， 佢亦都无需出兵。 系， 但系佢只要使暗手， 系 将你拖住。 系， 即系我问你消耗得几耐？ 嗯， 因为乌克兰本身呢几年嚟咧，已经嗰个国民总产值同埋呢个人均啊，已经。跌到咩？跌到水过阿尔巴尼亚。 哎呀，咁惨啊！ 系啊，真噶， 何解呢？ 阿爾巴尼亞三百幾萬人嘅啫嘛， 唔 係 即 係人均啊， 人均 啊， 唔係阿爾巴尼亞， 你得嗰三百幾萬，你個人均 GDP 好得去邊啊？ 從來歐洲都唔當佢係歐洲人㗎，係 啊係啊。 是啊，即系你系欧洲咁，即系陀衰我哋啫。我哋有啲咁嘅老友，有啲咁嘅邻居嘅。 啊， 咁但系点解佢会乌克兰即系一落千丈 咧？ 系你首先就要搞清楚嗰两个州， 系 即系冇咗嗰两个州。一个顿涅茨斯克咧，佢虽然系两万六平方公里， 嗯， 即系六七成嘅台湾咁大啦， 嗯嗯 啊，但系佢有呢、這个。一大半的烏克蘭的煤炭、鋼、生鐵、鋼材等等都是在頓涅茨、啊、有色冶金、啊、燃料工業、啊、電力工業、啊、等等，還有它是糧產量輸出國、 哇、 是啊，它糧產量100萬噸，馬鈴薯38萬噸、 嗯、 肉類13萬噸，牛奶50萬噸、 嗯、 即是它是一個很富的州來的， 是 你一刀切了沒了， 是惨啦！ 啊，咁仲有呢个卢金斯克州咧，又系两万几平方公里。 嗯， 啊，但系咧，佢又系煤炭、钢铁、机械制造，因为佢黐住俄罗斯啊， 系， 即系七十年嚟俄罗斯同佢嘅关系系非常之密切嘅。 系， 佢整个工业都系一个体系嚟嘅。 嗯， 啊，咁你而家插声两个冇咗。 嗯。 再加上克里米亞又是兩萬多平方公里，好奇怪，三個地方都是兩萬六、兩萬七平方公里、啊、又是它的重點收水的地方。咁、啊、呢三個一冇了仲要打仗，咁、 嗯、 啊慘啦、啊。但是不可不知，即係普京攞嗰兩個州嗰陣時候，佢個法律依據是咩呢、 嗯、就是俄羅斯人多嘛， 全民公投初、啊唔系，原来事实唔系如此。 克里米亚就出呢招噶嘛？ 克里米亚系， 系 克里米亚系，但系都唔系系得咁紧要。 系 啊，先讲呢个顿涅茨州， 系 佢系大概系430几万人， 嗯， 其中乌克兰人占274万， 哇， 俄罗斯人只系占184万。 哦， 如果你系全民公投嘅话， 你 有乜可能？烏克蘭人會輸， 係 係嘛？頓涅茨克咧人口240万， 係 烏克蘭族佔58%，俄羅斯族先佔39%，你點可能全民公投 係 贏啊？ 係， 所以呢啲如果追根查源 係 冇嘢嘅，你俄軍啲坦克喺度係嘛？咁你投票由佢話事， 係 佢話幾多幾多啦，有乜所謂啊？所以 乜而家個情況點咧？而家仲未曾咩噶嘛係嘛？未曾叫做獨立或者割據咗俾蘇，即係實質上係俄羅斯控制，但係咧未曾法理上未曾咩噶嘛？ 嗱，佢2014年5月非法咁樣獨立公投以後咧，係成立咗國家嘅。 哦、 啊，叫做呢个顿涅茨人民共和国， 嗯，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 嗯， 但系全世界冇人承认， 系 中国都唔承认，最紧要呢样啊，我政治正确噶， 系 中国都唔承认， 系 只有咩承认咧？呢个格鲁吉亚嗰两个伪国，南奥塞梯同呢个阿布哈兹呢两个伪国， 系 佢哋互相承认，即系等于汪精卫承认呢个溥仪承认汪精卫， 系冇意思嘅， 有意思，仲有菲律宾仲有一个伪军喺度，咁即系你到而家为止。普京都唔敢堂而皇之， 嗯， 好似克里米亚咁样话，诶，我即系已经系俄罗斯嘅领土啦，都唔敢， 嗯， 啊，佢仲系话，我哋签协议啦， 系， 佢咪有个协议嘅， 系， 啊，停火点样咁，啊，但系咧喺政治真正解决之前咧，普京使暗手啦， 系， 即系佢已经承认咗呢两个伪国家嘅 独立 护照， 嗯嗯， 唔系承认护照啊，咁可能同佢移民啊呢啲咁有关系啦， 当然要啦，咁又咩咯，即系送多啲俄罗斯人入去咯，令到俄罗斯人口多过佢乌克兰人口咯， 呢、這個冇需要啊，因為已經公投完啦。 啊，啊，許晶。 咁我覺得無論係盧金斯克或者頓涅茨克啦，其實同當年即係呢個格魯吉亞同呢個俄羅斯之間嗰個南北，即係南奧塞梯、北奧塞梯嗰個情況都係一樣嘅。第一咧就係、烏克蘭佢唔係淨係個別地區，即係譬如環繞黑海，即係呢個克里米亞地區啦，或者頭先提到烏東嗰兩個重鎮咧，就係、佢總體成個國家咧，其實。无论是乌克兰裔定系俄罗斯，即其实第一乌克兰裔同俄罗斯裔系咪真系分别咁大咧？就其实 即系你分唔到噶啦，你同我都分 其实佢哋都分唔到嘅，即系 分到，点 佢哋大，因为第一咧就 系 其实大部 即系你等于广东人同河南人讲笑话啫， 哦一 闻一阵嘴都知啦， 咪讲嘢知 嘅。你可以话即系理论上佢哋系两个民族嚟嘅，即系斯拉夫民族之下，即系或者叫东斯拉夫啫。但其实嗰个分别系咪真系咁大咧？或者个身份认同系咪真系可以用即系俄罗斯族或者乌克兰族去做一个分界咧？其实就即系唔一定嘅。即系用一个比较套比较容易啲去理解咧。譬如我哋即系乌克兰未必好熟悉啦，但系咧就系、呢个另外一个兰苏格兰，大家比较熟悉啲。 系 佢哋睇历次公投，其实嗰个统独。是不是就是在蘇格蘭的即蘇格蘭裔和英格蘭裔呢其實就不一定的。即你看看譬如可能牽涉到他們是工黨啦還是保守黨啦等等。其實剛才那個例子都很重要的就是烏克蘭無論東部、東南部還是南部呢有某一些的城市呢其實它作為一個經濟體呢跟俄羅斯其實是沒有可能分開的。即尤其是譬如你講緊是重工業啊戰略工業那些不需要講啦。咁呢就其实佢脱离咗俄罗斯好难去即系独立去成立嘅，咁所以呢样嘢系咪可以掩盖佢自己作为一个乌克兰裔或者系等等呢啲因素咧？其实即系唔一定系一个必然嘅情况。第二就系、你讲紧成个国家，其实乌克兰都几麻烦嘅。第一就系佢同譬如波兰啊、立陶宛嗰啲唔同咧，佢历史上乌克兰唔系一个国家嚟嘅，即系呢个喺过去几年我哋都讨论过。其实佢同意大利即系统一之前嘅意大利有啲近似咧，就系、有一个咁样嘅东斯拉夫民族嘅分支存在，亦都有个咁样嘅地区地域。但系就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或者佢嗰个国民身份认同咧，佢从来都唔系一个好牢固或者系好巩固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到今时今日为止，乌克兰即系譬如我觉得普京出兵，其中喺政治上佢可能有个基础咧，就系话佢有个判断，个判断可能啱，可能错啦。就是、其实佢出兵之后，乌克兰国民，我唔理佢系咩，唔理佢系咩族裔，乌克兰嘅国民系咪真系咁抵触咧？佢有可能会估就系、有起码有一部分人系，即系又未必话系正代皇师咁样样啦。咁但系即系有一部分唔系讲紧系即系乌东，即系乌俄边境啊吓，即系有部分嘅乌克兰人，即系譬如你睇佢历次选举个。結果啊嚇，各方面你都睇得到咧。其實呢個喺政治上會唔會係除咗拜登佢係咪真係有敵深入之外咧？就係、我諗普京都有呢方面個盤算啦，亦都令到成個局勢會變到更加危險嘅。 嗱、許博士頭先都講過啦，即係烏克蘭係咪一個獨立國家？我前兩日睇普京有一篇文章咧，就係咁樣嘅。即 係嘅理嘅邏輯啦， 即係從歷史上娓娓道來，從基輔羅斯開始到莫斯科公國，但係有一點係法律上邊係真真正正寫落嚟嘅，就係、蘇聯1922年成立，即係呢個之前係叫赤俄啊， 係啊， 咁啊蘇聯成立，烏克蘭係以一個國。的身份加入呢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佢系作为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呢个联盟。加入嗰阵时咧，写得好清楚，自愿加入 系 自由退出。 哦， 第一 系， 第二联合国 系承认嘅， 唔系承认啊， 系 联合国嘅。这个即是一开始成立的时 候他是以 乌克兰是那个即叫做缔约国之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所以 蘇聯係毛奶啊，佢話啊，佢兩個係國家嚟嘅喎，喺聯合國裏邊係有一票嘅、嗯， 再加埋俄羅斯， 佢係第二個國嚟嘅， 即係四票， 佢係第二個國嚟嘅， 係， 所以 嗰陣時就結束咯。 烏克蘭，呢個第二點啦，第三點 係 即係葉利欽嗰陣時搞啲咁嘅小政治， 係 搞到。蘇聯散咗啊！而家即係好多俄羅斯人後悔莫及嗰啲，另外一件事啊。 係， 但係當時就係嗰三家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 係 三家 分盡 啊！佢三家分咗咁。 咁其他呢？ 戈巴乔夫冇定踎啦，你踎边度啫？你克里姆林宫喺莫斯科，莫斯科喺俄羅斯裏邊嘅，我都獨立咗啦。 係 咁你。你算唔算俄羅斯公民啦、啊？你如果唔算，你咪另請高明咯。你去邊度都得咯。 嗯 啊，咁佢就係一個國家，呢一點係毫無疑問嘅。係、 啊、你數翻歷史誒意義唔大嘅呢樣嘢。 唔係你仲要搞清楚最緊要的一樣嘢 係 點解？我同許博士都有同感話呢個誘敵深入咧。 係 就係、是、拜登講乜嘢唔重要。大家都知道一個政客或者講一個政治家都好，佢講乜嘢咧，都係要達到一個目的，同埋講咗以後咧，係可以算數嘅， 係啊，可以反口嘅。 啊，唔係中國人講説話是算數的嗰種係，而係我講嘅説話算數啊， 係。 所以我哋作為評論員咧， 嗯， 睇你講乜嘢，當然要，因為我要記錄在案，以後你如果反口覆舌。即係如果係奸嘅話咧，咁可以俾大家知道你係奸噶嘛。 係啊， 但係更重要嘅一樣咧，我要對比， 嗯、 聽其言係要嘅，最緊要係觀其行。 嗯， 個行係乜嘢咧？ 嗯， 係烏克蘭同美國同佢嘅盟國， 嗯， 喺2014年之後嘅軍事行動， 嗯， 聯合軍事演習，遠嘅都唔好講啦。就講近嘅、 嗯， 叫做迅捷三叉戟2021聯合軍事演習。 嗯， 呢、這個有12個國家參加， 係 即係除咗烏克蘭之外，呢、嗯、12個國家唔係北約，就係、是、北約嘅關係國。 嗯， 地點喺烏克蘭進行。 哦， 佢進行咗呢個2021三叉戟呢個軍演咧。 嗯。 佢係講明加強咗盟國同夥伴國嘅互動，所以即係呢啲演習咧，全部嗰個針對性係非常之強 的。針對俄羅斯咯。 啊，仲有喎，2022年咧已經係有咗計劃噶啦，同埋宣佈出嚟噶啦。 係， 有幾十場軍事 演習， 聯合軍事演習，其中有。十幾場是在烏克蘭境內，有20場是烏克蘭派兵在東歐進行演習。喂，大佬，演習為咩啫？ 唉，梗係為咗打仗啦。第日好啦，今日先聽只歌先，鄧麗君唱嘅叫做《忘記他》。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雷伊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会在星期二中午前后最接近本港，并在香港以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如果本港风力有迹象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新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全部90个议席结果出炉，传统建制派在选举中大胜，民建联取得19席，成为最大赢家。另外，工联会议席增至8席，经民联取得7席，新民党取得5席，自由党保住4席。两名现任议员张华峰和钟国斌在功能界别选举中落马，被视为非建制派的候选人只有新思维的狄志远在社福界成功突围。选委会界别方面，当选的40人不乏首次参选的知名人士。新一届立法会的任期将于出年的1月1号开始，新选出的议员将于出年1月3号在立法会大楼会议厅宣誓，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监誓。政府表示，宣誓具有法律约束力，宣誓人必须真诚信奉并严格遵守法定的誓言。宣誓人如果作出虚假宣誓或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的行为，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政府将于举行宣誓仪式后公布宣誓有效的立法会议员名单。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表示，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和点票过程十分畅顺，体现公开公平诚实原则。选管会满意整体安排，将于选举结束后3个月向特首提交报告书。冯华认为，今次采用的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十分畅顺，感谢有关专家和政府部门研发和运作，以及相关政策局同部门大约39000名公务员、票站主任同副手、选民同助选团以及传媒广泛报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07点，跌6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41点，跌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2，日元13.43，瑞士法郎0.92，加元1.294，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94.45美元，卖出价是1795.0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入面，有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在北纬 19.4 度、东经 112.4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减弱。按照现时预测，雷伊会继续靠近广东沿岸，并在明日中午前后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以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如果本港风力有迹象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市民听朝出门时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同雷伊相關的雨帶會繼續在明日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有雨的天氣。此外，海面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雨，早上雨勢較為頻密，稍後雨勢減弱，天氣清涼，氣溫介乎16至18度，吹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海面有湧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而 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90%，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杨秦回到家，那么妈妈不在，见到弟妹经常都只能够吃糙米饭，觉得很难过。而杨丽仲系嬲杨秦，点解争人钱唔还，令到妈妈难过。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在你的人生里，哪个是你的守护神呢？是你的父母、老师，还是朋友呢？对于日本作家池星洲来讲，答案可能是一只狗。池星洲是日本畅销小说作家，他以写推理小说为人所知，作品甚多而偶有佳作。在2020年，池星洲终于凭作品《少年与狗》得到了通俗小说的荣誉《直木赏》。 《少年与狗》讲述一只受灾犬，它的名字叫做多文。多文因为地震海啸的缘故而失去了主人，他沿途遇上不同的新主人，在某程度上亦都是受灾人。受灾犬遇上受灾人，包括有走投无路的盗贼、患上失智症的老虎、孤独的妻子、一事无成的男人、离群独居的老人，甚至逼不得已而杀了人的性工作者。在阅读的过程之中，我们不禁会问，究竟是新主人救了多文，定是多文守护着新主人呢？而多文是怎样守护主人的呢？ 正如书中叙事者的提问，多文不会说话，也不会点头回应，只是默默地陪在身旁。为何让人感到如此疗愈呢？答案可能很简单。书中有一幕是这样的。 多文将下巴搁在和正的大腿上面，瞓得好冧。佢嗰种安详睡脸同规则起伏的背部，说明佢好信赖和正。和正好似好惊吵醒多文咁样，将手轻轻咁样放喺佢背上面，感受到多文嘅体温，心亦都逐渐温暖。 所以乜嘢系守护？我谂关键就系陪伴、信赖同埋温暖。作者是这样写的，狗需要的不是旅行的同行者，而是家人、伙伴。而我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在人生里面寻找家人和伙伴，又何尝不是寻找可以带来温暖、可以信赖的陪伴呢？多文的故事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想找到人生的守护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成为别人的守护神。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少年与狗》，作者池星洲，由彩实出版集团出版。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小事物的背后都可以有大道理，只要问多几个为什么，从身边的小事物都可以学习到科学知识。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科学特工队。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灵魂，网络问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啊今晚嘅讲都讲西啦。咁啊，我哋讲拜登表示唔出兵九乌克兰。咁啊，头先咧一路讲到即系乌克兰嗰、那个国系咪一个国家嘅问题？ 苏联官方咧，佢仲提到另外一个演习， 系 就系、是、叫做联合力量嘅2021 苏联嘅。 俄国人啊，话乌克兰举办呢、這个 這演 习啊，系即系喺乌克兰呢块地方举办呢个联合力量2021， 咁都得， 叫做战略指挥演习， 系 因为有北约15个国家同伙伴国参加， 系 咁呢个系九月底嘅事， 系 个地域咧就喺乌克兰所有嘅军事基地，以及黑海同亚速海嘅水域进行，咁啊，軍演就模擬咩咧？ 如果蘇聯打入嚟，我哋點防佢咧？咁啊， 仲有喎，佢話模擬上述呢16国受到侵略嘅事，咁就要點樣辦？喺戰略上點樣辦？ 嗯嗯， 佢問題咧就係、是、人投入就唔係好多，即係數千人，但係佢同呢個叫做實兵實彈演習同時嘅咧就是、電腦。 哦， 电脑啫， 吓 电脑去模拟相关嘅演习，即系等于你一个连队百几个人，你就代表一个团，几千人，即系啲咁嘅意思，即系一个大规模嘅战争咧，就喺电脑上举行。 哦， 但系嗰啲兵咧就系、是、具体就系少少兵， 系 咁其中有一个咧。就想請教一下兩位，點解咧？因為美軍咧出嘅唔係美軍， 係出咩啊？ 國民警衛隊， 誒唔得意 嘅。係啊，我就奇怪， 咁好少喎、 啊。一出國民警衛隊，但係國民警衛隊都唔係渣嘢嚟嘅。 我知 嚇，佢國民警衛隊嗰叫做史崔克裝甲兵， 係 係取徵佢哋係一種新型嘅呢個裝甲部隊啦。咁佢就陰陰濕濕咁違反，即係踩咗俄羅斯嘅紅線。俄羅斯就話你演習還演習，你唔好常駐，因為常駐咧就即係踩咗我條紅線啦。 係殺到埋， 係嘛？但係呢個美國呢、這個第81史翠克裝甲女戰鬥隊咧，佢係國民警衛隊嘅核下嚟嘅，佢係喺演習之前咧。已经在乌克兰5个月， 即系熟悉晒啲地形。 唔系，似似啲台湾嗰手喎，即系台湾话你北京话我唔准有咁， 咪即刻飞呢啲嘢 咯。有唔多几个啫，咁一阵话几十个咁， 跟住又几百个 啊，阴阴湿湿，都系呢一招。咁点解佢要用国民警卫队咧？国民警卫队唔系喺国内玩嘅咩？ 咁啊。第一就係、是我哋搞清楚，即係叫國民警衛隊啦，或者叫國民警衛軍啦 ，National Guards 啦。咁我覺得國民警衛即係兩個譯名都 OK 嘅，我就比較傾向國民警衛軍嘅，因為第一咧佢除咗喺呢個陸軍之外咧，佢哋有空軍部隊嘅。咁空軍部隊咧就基本上美軍就除咗啦嚇，即係美國空軍即係叫 US Air Force， 佢擁有嘅少數戰略武器或者裝備佢唔具備咧，你數得出嘅咩 F-16 啊乜乜乜 就冇啦。 咁佢基本上都有嘅。咁啊，大佬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佢除咗冇呢個發動世界大戰嘅能力咧，如果你講佢空軍嘅部隊作為一個側面去理解啊嚇，咁其實佢係超越除咗美國空軍之外，絕大多數國家嘅空軍嘅先進程度同嗱，又唔係一定唔夠佢打，但係嗰個先進嘅程度或者我哋講緊個裝備水平嘅嚇，咁其實係咁樣去理解。咁陸軍都係一樣嘅，即係譬如頭先講到嗰、那個史翠克或者叫 Striker 啦嚇，咁其實咧。基本上佢就係由佢個基礎咧，就係由一種叫做 嚇， 即係一種叫做食人魚或者譯做皮哈蘭嘅一種係即係8×8嘅一個你可以叫中型啦嚇，即係20吨唔夠嘅咁樣嘅一個即係輪式嘅裝甲車，即係佢唔係一個履帶式嘅輪式嘅裝甲車， 全區 嘅係啦。咁佢基本上係都係一個你將佢理解到一個中型旅嚟嘅，即係佢冇嗰啲。譬如用到即係重型坦克或者裝甲車咁，因為重型坦克講緊60-70吨咯，咁你 如果是一個里大式的、就是、步兵戰車，講緊是二三十噸，那它就廿噸上下。咁、但是你點它都不是輕型部隊，都是一個中型部隊。咁而且烏克蘭呢，就第一佢嗰個工業化城市化嘅程度呢， 唔係唔係，徵呢個問埋先，即係平時佢呢個國民警衛軍，除咗喺即係美國自己本身訓練之外，佢好係唔會派出去㗎嘛，係咪 少、 少少就唔嗱 都有。 不是冇噶啦，第一就咁佢身份， 搞掂呢、 這 個。 第一我 嚟加拉瓜就用呢啲得啦。 第一佢唔系民兵，佢亦都唔系备役，其实佢系正规军嚟嘅。佢只不过喺个法律嘅使用上一个方面咧、其实佢同美国嘅军队有一个即系所谓即系即系 U.S. Army 或者 U.S. Air Force， 佢有一个 即系佢唔系联邦 军队差别喺度啦。 系 咁，但系佢一般喺所谓国内使用咧，当然其实。有好多層含義嘅，其實佢包括係有，即係如果用中式嘅術語咧，其實佢包含有鎮反嘅意味喺度嘅，即係美國係唔會用佢嘅軍隊 去 鎮壓佢嘅人民嘅，但係佢用呢個國民警衛軍、國民軍隊鎮壓國內人民咧，其實就歷史上都 唔係西方國家就成日有嘅， 國安部隊、 國安部隊 啦，加拿大啊， 咁但 係佢 國外嘅時候都會見到都會多嘅啫，其實但係通常都唔係先鋒啦，即係譬如。佢打完一個地方，伊拉克又好，邊度都好咧。咁佢即係美軍，但第一佢有法律上好多掣肘嘅。如果你即係長住一個地方，咁但係另外國民警衛隊或國民警軍咧，其實佢係有一個所謂練兵練手嘅咁樣嘅。即係譬如我唔會攞你衝鋒陷陣，咁不過譬如有個你個陸軍或者空軍已經打咗地方落嚟咯，你要守咯。咁佢個名有個守字啊嘛，國民警衛軍佢守住喺度，你 National Guard 咧， 夾住佢， 佢夾係夾到嘅。咁我頭先我講咁嘅嗰個背景就係、其實空軍同陸軍佢冇海軍部隊，空軍同陸軍嘅國民警衛軍咧。其实佢个装备水平同正规军唔系相差好远嘅，系稍为轻型啲嘅啫。 系 咁头先讲话乌克兰嗰个情况咧，就系、是、一嚟可能表面上觉得冇咁敏感啦，即系学马老师话：喂，你叫我唔好派军啫，咁嗰啲唔系军嚟嘅。喂，咁我好矛啊！你咁样讲系咪先？咁第二咧就系、是、我讲佢嗰个技术水平咧，头先讲嗰个即系史翠克或者 striker 咧，其实已经系美国比较先进嘅一个中型女嚟嘅。咁、即系同俄罗斯 大约几多人系中型女 哦，嗰、那個女個規模就唔大嘅，係啊，幾千人，但係 都幾緊要。 第一就係、美國嘅女，即係無論係咪中型女咩女都，美國嘅一個女嘅編制係比美國同比中國同埋比俄羅斯咧輕輕大啲嘅。 係， 咁就當然 武器又先進啲嘅。 武器先進啲啦，但最重要嘅就係佢個女係稍微大啲嘅、即係佢個裝備稍微重。 佢係唔要師同團。 哦， 軍旅型， 哦，軍旅， 軍旅型咁樣， 中間 個，咁所以其實嗰、那個我嘅睇法就可能同馬老師大同小異啦。其實嗰個係一個重要嘅戰略舉措，因為你將一個中型旅，一個先進嘅中型旅，我唔理你叫國民警衛軍，你叫咩名都你同人講嘅啫，我最緊要睇個餡嘅啫，係咪啊，大佬？係咪啊？咁就好似你係咪一個太太見到哇，我喺邊度邊度某間快餐店見你拖住個女仔咁樣，最緊要你係咪拖住嘅啫？你叫嗰個係女朋友，你叫個細侄女，你叫佢個女徒弟，你叫咩？你講嘅啫，係咪先？咁我呢個原理有啲似嘅。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諗喺莫斯科嘅眼中，其實都可以話係如芒刺在背嘅。呢、這個小弟嘅預見啦、 一定係 call out 啦。 不過北約就唔係歐盟就話。咁人哋係獨立國家嚟噶嘛？你冇權管人哋裏邊有冇其他國家嘅軍事力量喺度噶？ 呢樣唔係話你獨立啊，唔係點解你係主權國家？點解我可以干預唔准你入北約咧？係嘛？呢啲就係許晶頭先所解釋嘅，佢有一個歷史原因喺度，係嘛？即係大家好似有一個默契。喂，呢度雖然唔係我嘅勢力範圍，但係都唔係你嘅勢力範圍。 即係 你唔好染指呢度好唔好啊？係嘛？你掂到佢，我唔舒服。 咁但係而家係烏克蘭要求入啊嘛，申請咗十幾年啦，成十年啦，2002年噶嘛，我睇佢 格魯吉亞。申請咁多年都唔敢俾入啦，因為佢要考慮到一個可行性嘅問題。原則上冇問題，原則上即係烏克蘭同呢個格魯吉亞係完全符合呢個北約嘅好多條件嘅。 係 佢咁多年嚟亦都一直喺度做緊功課，即係考試咁上下。 係啊， 但係可行性啊嘛，即係萬一。你話打烏克蘭就大啲，係嘛？你唔係三五七日可以擺得平嘅。你格魯吉亞真係一個禮拜五日可以擺平嘅、哦。你咁細個國家，萬零軍隊， 係 即係上次如果唔係北約喝停嘅話， 哇！ 佢一個中間切入， 係 你的手都兩三日就可以炸平你的啦、嗯、有什麼吃不落啫、 嗯嗯、 問題就是在法律上面不允許你這樣隨便改變一個國際版圖嘛、 嗯 啊、這個是不可以理解、嗯、即是不可以接受啊。咁如果你講緊即係烏克蘭，大家都會覺得普京好強勢。 係 呢個正係普京幾次大嘅軍事行動嘅目的。 嗯， 即係佢攞呢啲 增加自己威望， 係去沖淡國內啲矛盾啊。 啊， 國內有時啲矛盾係解決唔到，呢啲全世界都適用啊嘛。係啊，但係如果從歷史嘅概念嚟睇咧， 系 许晶都睇得好清楚。你搞乌克兰，你咪搞到够咯，有乜所谓啫？ 系， 因为 你大镬， 你苏联解体咗，华、 嗯、 约崩溃咗，呢、 嗯、 个系100年发生一次嘅事啫嘛。 嗯， 而发生咗呢件事，你想恢复翻原状咧， 冇可能，难啊，难啊！ 而家普京叫做跌落地下拿扎沙。 嗯。 你睇你失去咗幾多嘢？失去咗500多萬平方公里。喂，全世界有幾多個國家有500多萬平方公里、嗯、一隻手掌數曬，都係得嗰五個啫嘛。你仲有邊個有570多萬平方公里？你一下就冇咗、啊 嗯， 而且冇咗嗰啲唔係西伯利亞、啊，你冇咗嗰啲歐洲部分嚟嘅、啊，係嘛？咁你而家先執翻。 叫想執翻啲， 唔係佢係執咗格魯吉亞啲， 執 咗克里米亞， 執咗你嗰兩個黑。 咁呢啲最多係叫做面子上好過啲，或者普京嗰個黨叫咩啊？咩統一黨啊？有統一呢兩個字㗎，係啊， 唔知乜俄羅斯黨啊，有時會轉下名。 俄羅斯 通常叫佢普京黨得㗎，佢一條口話曬事。 俄羅斯。統一黨，佢一定有個統一，即係佢而家嘅賣點就係呢度，因為你冇咗共產主義啦，咁你賣乜嘢咧？ 係賣民族主義咯， 係啦， 佢 所以佢必然有所表現噶嘛，大佬要交功課， 佢又整翻行呢個東正教啊嘛，要東正教嚟即係啊，即係俾點啊叫做保佑佢啊嘛，即係。支持佢啊嘛，唔係佢真係冇人冇嘢支持嘅， 一個精神嘅支撐，咁、啊、你冇共產主義，你都執一樣嘢㗎，係嘛？一個民族主義咯， 你個經濟又唔好咯，你個經濟又唔掂、啊，所以我頭先咪話咯，即係你憑乜嘢去食呢個烏克蘭咧？你賺你揾嚟搞㗎咋？一開戰你個消花費少啊？打仗係其實最慘嘅一樣嘢就要使錢啊嘛，唔係你打唔打得贏嘅問題啊。 我想第一就即係正如我哋開場白所講，你由即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奧巴馬開始係咪？跟過特朗普，特朗普嘅時候稍微緩和咗啲啦，係嘛？咁甚至乎有人會，我唔知算唔算污蔑，就話特朗普其實就係普京嘅，即、就、係、是、一個傀儡嚟嘅，俾佢買通嘅，如何如何咁。咁但係去到依家， 倒轉頭啊，邊個買通邊個？ 我覺得去到依家有啲即係美國去美國啲 本事買東嘅特朗普， 即係我覺得美國有啲去到即係太過火嘅，即係對俄羅斯嘅壓迫。咁你因為國家即係第一就係喺個總體上啦嚇，即係呢個雖然俄羅斯都有落後嘅地方，但喺個戰略核武器上面咧，總體上都係平衡嘅。咁你喺其他環節不斷壓迫呢個俄羅斯，尤其頭先講到嘅即係最遠嘅時候，你諗下唔係好耐嘅啫，90年代起碼去到中後期嘅時候。即係北約同俄羅斯嘅嗰個所謂防線咧，仲係喺南斯拉夫，即係起碼最南翼係仲係南斯拉夫。跟住就一退千里，係咪一攰一攰都係烏克蘭嘅東邊，係嘛？唔係烏克蘭嘅西邊，搞清楚烏克蘭嘅東邊。咁所以即係從呢個角度嚟講，佢成個戰略空間壓縮得太犀利啦。壓縮得太犀利嘅時候，咁再加上過去幾年啦，包括現時拜登在內，即係對俄羅斯個經濟制裁咧，我覺得係有啲即係。所謂逼虎跳牆嘅，係嘛？咁你搞石油，搞好多你逼，即係咁佢有啲嘢就係即係英文最驚嘅就 nothing to lose 啊！我冇嘢好輸嘅時候，咁我咪同埋你睇俄羅斯，即係第一佢喺即係常規軍力上，如果你唔計美國啦，其實成個北約嚟講咧，即係對俄羅斯個震攝作用係非常之有限嘅。咁而美國咁你又玩誘敵深入，有時即係一個戰爭嘅危險係在於啲乜咧？ 你以為是你私計的時候其實對方計上計的，即是普京說、你想著我有敵心陽，我就是不怕死，是不是我不是和你賭豪了一鋪咯。因為從即其實很久之前我們討論這個烏克蘭，我小弟都提過那個即是呢個烏拉爾山以西一馬平川嗰個問題，所以俄羅斯點解佢會擺咁多資源喺軍事上呢，就係、其實你知道歷史永遠離唔開地理，喺個地理上俄羅斯係有呢個咁嘅優勢，就好似當年嘅你話阿提拉又好，你話達旦又好，蒙古又好，佢點解可以由呢個西伯利亞嘅東部唔係中部一掃掃掃到落去？你同個地形好大關係，即係你即係歐洲將來你點面對呢個問題呢，係咪？咁我覺得嗰個係一個現實的挑戰嚟嘅，即係如果俄羅斯的兵鋒真的去到烏克蘭的中部甚至無西部，即係佢同歐洲談判嗰個籌碼又會係點咧？咁我諗呢度都仲有一定的變數喺度嘅。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時間差唔多啦啊，咁啊阿基哥都喺度啦，咁啊一陣間咧就有張偉基的好歌聽啦，咁啊聽晚咧就阿飛哥咧就請嚟詹益光同埋阿潘國森就講從冬至講到廿四節氣喎。咁啊！而家咧，我哋听最后一首歌，陈瑞唱嘅叫做《哪有什么好聚好散》喎。你真系影射呢个咩啫？ 乌克兰 同埋俄罗斯啫。好啦，咁啊，听歌先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誓言已经敷衍到离散。话里面藏满了流淌，伤心不约而至的成全，我的心碎化成句点，感情已经慢慢的变淡，情路已走到了终点，爱没有余地可以回旋，伤痛你却视而不见，哪有什么好聚好散，走的人快乐，留下的人孤单，拥有的感情已经这么多年，难免会有遗憾，会有心酸，爱情哪有什么好聚好散，走的人快乐，留下的人孤单，曾经的画面还有那些昨天，在回忆里被寂寞搅拌，誓言已经敷衍到离散，话里面藏满了了断，伤心不语而至的成全，我的心碎化成句点，感情已经慢慢的变淡，情路已走到了终点，爱没有余地可以回旋，伤痛你却视而不见，爱情哪有什么好聚好散，走的人快乐，留下的人孤单，拥有的感情已经这么多年，难免会有遗憾，会有心酸，爱情哪有什么好聚好散，走的人快乐，留下的人孤单，曾经的画面还有那些昨天，在回忆里都被记忆搅拌，哪有什么好聚好散，走的人快乐，留下的人孤单，拥有的感情已经这么多年，难免会有遗憾，会有心酸，爱情哪有什么好聚好散，走的人快乐，留下的人孤单，曾经的画面还有那些昨天，在回忆里被寂寞搅拌，在回忆里头被寂寞搅拌。